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文学作家咧，哇，佢嘅文化修养咧系非常非常之深厚。 嗯，点解你会咁样讲咧？ 因为阅读佢嘅作品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你如果冇咁上下嘅文化根底咧，其实真系非常之难去进入噶。 你讲嘅系余光中啦，咁我哋今日拣咗佢嘅作品咧，就系有一篇散文叫做《听听那冷雨》，咁而另外咧仲会讨论佢另一篇都几多人谈论过嘅新诗《白玉苦瓜》嘅。头先你讲嘅文化修养嘅深厚嘅感觉咧，我一方面都同意嘅。余先生当然学贯中西啦，同埋佢喺翻译啊、散文啊、诗歌啊，都系非常之多面，即是有这个很高的艺术创作的成就的。但是为什么会特别令你觉得是文化深厚呢？都可能跟他一种学者散文的风格，或者是学者兼作者、学者兼诗人的这个身份呢，是会有关的。简单来讲，怎样为之学者散文呢？譬如你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要查一下字典看一些字典解怎么读，或者是有些典故都不是立刻明白的，都要查一下出处啊咁样。不过而家我哋有咗好多网上搜寻器就方便好多啦。有咗呢啲工具，我觉得大家有时都可以善用一下嘅，即係俾自己一啲奢侈，就係读一下一啲学者散文，或者係呢比较技巧密集同埋呢丰富嘅散文，好似听听冷冷雨咁啦。 其实呢，余光中的作品咁多，为什么你会推介我们的听众去看这个听听那冷雨？ 首先就是因为余光中其实在诗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出名的，无论在欣赏赏识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读过他的乡愁四首啊，或者是很多跟怀乡有关的诗啊，或者是一阵我哋会讲嘅白玉苦瓜啦咁样。咁但係呢，我觉得余光中嘅散文呢其实都好值得介绍，同埋呢好值得大家去进入嘅。即係话诗可能大家未必会日日都需要写或者会睇啦。但係散文我哋而家每日打开报纸啊等等啊，都会有好多专栏啊、散文啊咁样，其实係我哋好熟悉嘅文体嚟嘅。咁但係呢，余光中佢好特别地讲呢，就话其实散文呢唔系一个求其嘅工具，人人都识写咁样嘅。佢要试验，所谓实验下呢、這个散文所能够呈现的语文的弹性、密度等等，即是他曾经讲过，就是希望将他的作品就是可以将中文这种文字的密度啊、弹性就是体现出来。所以其实他的散文挺有实验性的，我觉得就是说怎样在语言上面，或者是用散文去写一场雨的声音咁样，好似听听那冷雨咁啦，或者用散文去写海洋的颜色啊咁样。佢有一篇叫《南太基》啦，又系写到长途嘅坐船嘅经验嘅时候，即系一开眼就见到蓝色，其实系一个咩嘢嘅经验咧？咁佢好多散文作品咧，我觉得佢系丰富咗一般我哋对散文嘅印象，譬如话讲啲琐碎嘅事啊，讲啲几百字可以讲完嘅感受啊咁样。咁佢其实觉得散文咧嘅可能性是很大的，咁所以咧，我觉得可以介绍啦。咁仲有一个原因嘅就系，头先我讲过余光中系有呢个学者散文嘅呢种特色啦。但系听听冷冷雨咧，就算系容易啲消化咯，我觉得即系话唔系太多嘅文学术语啊、文学理论啊，或者系即系外国文学嘅背景知识啊咁样，需要我哋去准备咯。 咁睇完呢一篇嘅听听冷冷雨之后咧，就会觉得呢一篇嘅文章咧，好有古典诗词嘅意境之外咧。而且佢啲句子咧，亦都好有音乐感啊！佢有啲长短句咧， 系。不过你要去欣赏《听听冷冷雨》之前咧，我都想问一下秋婷，你自己系一个即系点样嘅性格嘅人咧？你有冇试过话啊，我要去听雨声咁样嘅，即系呢个嘅行为咧？有冇呢种嘅兴致咧？ 海浪声就有，雨声真系冇。 即 特登去聽可能性。 我經過個沙灘坐喺度。 哦，系咁，你屋企住嘅好近沙滩，咁呢啲我哋只有羡慕啦。咁但系咧，听听冷冷雨咧，其实我觉得佢第一个挑战咧，可能唔系佢嗰啲深嘅字啊，或者系描写嘅形式啊。有时我哋去睇，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叫遇见文学啦，我哋都遇下一啲平时日常生活唔同嘅作品啦，咁样。首先个篇名，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唉，每日都咁多嘢做啦，你仲要我听听冷冷雨吓，即系落雨我又要出街，我又要带遮啊，天气唔好啊，好多活动都要取消啊，咁样大家平时嘅生活节奏咧，同听听冷冷雨呢个标题咧，其实系好唔夹嘅。咁所以即系秋婷一方面讲就话好有诗意、有文学嘅感受吓，咁呢个系我好高兴啦，即系你会有一个可以进入状态啦，咁样。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我觉得都值得我哋去谂下。其实即系话睇文学作品嘅时候，你点样进入一场冷雨咧？我谂，与其话系嗰个知识上边，我系要准备吓，即系好多诗词里边写过嘅片段咧，更重要嘅就系一种心态嘅准备啦。咁呢篇一写嘅时候咧，其实讲个时节咧，都同我哋而家都有啲相近嘅吓。佢就话荆棘一过，春寒加剧。咁其实就系讲春天啱啱开始嘅时候吓，落咗一场春雨。咁但系咧，天气都仲系比较冻嘅。先是寥寥悄悄，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沥沥，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即系话好似发梦嘅时候都要担把遮咁样。头先我读第一句啦，咁你已经发现有好多嘅叠字吓，其实唔需要一啲咩嘢嘅文学嘅知识啦吓，你都会感受到嗰啲叠字其实就好似雨点嗰啲节奏咁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使佢未必系全部讲嗰啲雨水吓，我哋都会有一种咁嘅感受。咁呢个就系我头先讲余光中散文嘅实验性啦，即系话我哋细细个都识讲叠字噶啦。这个车车这个花花这样。但是他就告诉我、啊、原来叠字是有这种音乐美或者是这个图像的美感的。 嗯，其实这一篇呢，我成日觉得呢，哇，真係好浪漫，听这个雨声。 嗯， 但係佢并唔係想讲雨，因为其实佢係透过雨嚟去讲佢嘅乡愁。 冇错，咁你觉得浪漫都係好嘅，即係证明秋婷你仲係一个浪漫少女嘅情怀里面。咁啊，雨夜可能会令我哋諗起好多即係浪漫啊，或者係电影啊、流行曲啊里面嘅情节啦。咁但係呢，呢篇散文好快就转到呢，就话喺呢个潮湿，即係好似连梦里都要撑一把伞嘅季节里面呢，呢个雨呢係冷嘅。咁而且呢个冷雨呢係每日呢就係半佢翻屋企咁样啦，喺风雨里边走入呢一个雨雪霏霏嘅咁样嘅日子，咁就想象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纸，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咁啊，呢度好似秋婷你所讲啦，佢就转入一个比较有历史感嘅描写吓，就系、是、一下子就话喺台北里边嘅金门街、厦门街吓，咁呢啲嘅街名啦，亦都令到好多台北人会有一种乡愁啦吓，就是、以翻以前中国大陆嘅一啲地名命名嘅咁。咁而在风雨里面呢，凄凄切切，即是说当时还是返乡无望啊，或者大家成日都远望这个神州，希望有一天可以返返这个家乡啊，或者是跟亲人团聚。所以呢，这个冷雨呢又好像凄凄切切这样，而且呢还将它联想为呢，这篇写的时候是70年代中啦，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啊，或者是前途呢都未是很明朗的时候呢，他觉得当时整个的中国或者是中国的历史呢都好像一张黑白片这样，就是伴住啲冷雨咧，有一种凄清同埋令人觉得冷淡、担心嘅感觉嘅。 跟住接住落嚟咧，佢嘅描述入边咧，有一段咧，其实我又唔系话真系咁明白噶。之后就讲话，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在香港的谣言里？似乎喺度揾紧啲嘢，但系究竟揾乜嘢咧？ 系啦，呢度咧，其实就系将呢个中国嘅形象吓，其实佢都系揾紧啊，我需要嘅中国，或者我成日好似喺梦里边都会谂到嘅中国，喺冷雨嘅声音之中，我谂到嘅中国喺边度咧？咁啊，因为前边嗰段咧就话啊。 会不会在一些诗词里面呢、啊、譬如我们读的《杏花春雨江南》啊，例如各种的《剑门细雨》啊，或者是牧童遥指的《杏花春雨》啊，这样。但他就觉得、啊、好像文学里面的这个文化中国呢不是他真正的中国，所以他就问一下会不会在报纸的头条里呢、啊、因为当时报纸即还会成日去报道大陆的消息啦，在香港即是在谣言里、啊、中国即将会怎样、啊、很多的政治的局势，这样即是他在找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中国、啊、在哪里。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就说中国需要找呢地图里面、啊、即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就是实存的一个地方啦，但是我想他是想着一种精神的家国、啊、即是会在哪里呢，这样去追逐的时候呢就有刚才你秋田的问题，就说是不是我每日的政治新闻消息报纸谣言里面就会找到我的国家呢、 嗯、完全明白了。咁今晚咧，我哋会细读边一个部分呢？ 嗯，咁我就想细读头先我讲过呢篇嘅特色啦，好多叠字嘅一个部分吓。咁、嗯、咧就系喺呢篇散文嘅中段里边吓，就系、是、讲去想象吓喺一个古老嘅大陆平原里边，千户万户嘅屋顶，如果都系正在落住雨嘅时候，呢一种雨声会令佢产生乜嘢嘅联想咧？咁大家不妨先听听啊！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无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软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鹅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列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气与口气嘴嘴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雪，千亿片瓦雪，雪轻轻地就罢，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巴，踏踏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柜，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啱啱就听完咧余光中嘅作品《听听那冷雨》嘅选段啊，曾经都住过一啲日式嘅瓦屋嘅，的而且确咧，如果落雨嘅时候咧，听到嗰啲声音咧系好凄美，好想瞓觉添嘅。 啊，系咩？我有听过人又话系即系嘈到瞓唔着嘅，即系如果嗰个屋顶系好应声啊，即系尤其是嗰啲铁皮屋顶咁样啦吓，瓦嘅可能会好啲，都系睇人嘅性格啦。秋婷你就比较浪漫啲，咁就会觉得。好好瞓咁样吓，余光中嘅头先嗰个片段喺《听听那冷雨》里边节选出嚟噶啦，咁佢就应该倾向系秋婷你个感觉啦吓，佢就话好似一个城市里边嘅敲打乐咁样，下次大家落雨嘅夜晚里边就不妨都联想一下，就系话沙一声个雨落嚟滴滴答答嘅时候咧，就好似喺呢个城市里边敲击出嚟嘅敲打乐啦，苍茫嘅屋顶远远近近一张一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 单调里自有一种柔软与亲切。当然落雨会令人有好多唔方便啦，咁但係呢佢亦都系一种亲切，有一种古老嘅，因为你諗下盘古初开就有雨水下呢样嘢。咁所以佢就提到似幻似真啦，就好似细个嘅时候喺摇篮里面听过好熟悉嘅摇篮曲啊，妈妈嘅声音咁亲切。咁我哋都諗返即係雨嘅声，除咗话我哋会觉得如果有活动嘅时候觉得好麻烦啦，落雨之外呢，其实雨声真係伴住我哋成长啦，即係话如果大家要諗返起细个听雨嘅经验，即刻都会好熟悉咁样会諗到一两个场景咁样。咁然之后由呢一种乡愁再带到去一啲想象，即係由现实中嘅城市里面嘅敲打乐联想到喺江南喺一啲水乡嘅时候，一啲中国南方啦会养蚕养丝嘅时候呢，呢、這个我真係问过人，即係我以前睇嘅时候呢就话佢讲緊呢啲蚕虫食桑叶嘅时候嗰啲雜雜声呢，佢就话雨水嘅声音会令人联想起咀嚼声。咁我真係问过人，其实蚕虫食叶系咪真係咁大声啊咁样。咁但係佢哋话即係你冇养过爱嚟生产用嘅蚕，你唔知道，你即係譬如小学嘅时候养一两条蚕虫梗系冇乜声啦。佢话你成大 数量多嘅 话，即係成个房咁样嗰、那个蚕虫食桑叶嘅声呢，的确呢系沙沙声咁样呢，系好似雨打喺千百间屋嘅瓦片上面嘅声音。所以呢段呢，我觉得表面上好似系用文字去做一个录音机去记录雨嘅声音，由真实城市嘅屋顶到到去想象嘅江南水乡啦。咁但系实际上呢，就系、是、好似头先秋婷你所讲下，即系佢嘅心情嘅经历或者系乡愁嘅传达呢，反而系更加重要。 其实喺呢篇散文入面呢都有出现一啲人物嘅，但系佢就冇确实一个名啦。咁譬如佢系用一个他出现嘅，咁、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余光中觉得这个乡愁不是只是他有，是有很多人都有啊，还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用我呢？ 我自己觉得是余光中的一个散文实验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散文不一定要是成日都我的，即是我们觉得虽然散文有个好看的地方，就是说好见到作者的个性啊、性情啊，这样好像跟他倾偈咁啦。咁但是听听冷冷雨呢，他虽然好有诗情画意，但是他是刻意写得比较抽离的，我觉得。即是不是成日去想法啊，以前我怎样识我太太啊，或者是雨夜的浪漫啊这样。而是希望呢他抽离去讲雨令人想起什么，雨会令一个少年想起什么，会令一个中年想起什么，令人怎样想起妈妈。那这些人皆有之的感受呢，就可以透过他比较全面的描写，即使那晚看的时候不是落雨，但是呢会进入一个听冷雨和回想自己的故乡或者是一个心灵归属所在的感受。 咁余光中对于中国嘅乡愁咧，佢唔单止喺呢一篇《听听那冷雨》度出现，其实佢有好多作品都会出现嘅。其中一篇作品咧就系佢嘅诗作啦，《白玉苦瓜》。 嗯，白玉苦瓜呢一篇咧，听个名字大家都会知道啦，吓，唔系一只真嘅苦瓜嚟啦。虽然有一种品种嘅苦瓜啦，吓，即都系叫白玉苦瓜，即台湾好似佢哋用嚟榨汁嗰啲白玉苦瓜啦，咁样吓。咁但系出现呢个品种之前呢个名咧，大家都睇到咧吓，佢系一件工艺嘅珍品。咁而且呢件珍品咧，就喺呢一个故宫博物院里边吓出现嘅。大家知道故宫博物院嘅历史咧，都会知道啦吓，即系随住49年国民政府迁台的时候，带了大量在中国北京故宫的文物珍品就去到台湾的。所以诗人余光中看着这一件白玉苦瓜的时候，他描写的不单止是这件珍品怎样巧夺天工，借着白玉的质感去写出一个蔬果的形貌，另外他亦都透过一件珍品的历程去联想这个历史的变迁，还有就是去联想下呢一件嘅艺术品，佢经历咗呢个海峡两岸嘅跨越咗之后，其实佢带俾两地嘅人民，或者系对住台湾而家呢一班睇住白玉苦瓜嘅观赏者嚟讲，佢可以带出一种乜嘢嘅意义呢？咁所以咧，诗人就会写咗呢一首白玉苦瓜啦。 咁其实呢个白玉苦瓜咧，喺故宫博物馆嘅称呼咧，应该系叫做白玉锦荔枝嘅，咁啊，我上网睇过张相，嗰个作品系真系好靓，同真正嘅白玉苦瓜咧，真系非常非常之相似。 是啊，咁所以即系喺诗歌嘅开头啦吓，我哋会去睇下佢点样将人工嘅巧夺天工同埋大自然天然嘅美咧融合咁样去作一个礼赞啊。当然会觉得个手艺非常之好啦，但另外你又谂下，都先要有大自然吓，即系产生咗咁美好嘅呢一种蔬菜或者系个植物，咁我哋先至可以将佢再现啦。咁其实咧，我几中意嗰个开端嘅吓，即系讲似醒非醒。缓缓的油光里，似悠悠醒至千年的大味。一只瓜松松茸茸再成熟，一只苦瓜不再是湿苦。我哋可以联想就系话，本来一个深藏喺北京故宫之中嘅一件珍品，即系渡海而去到另一个地方，就好似悠悠转醒咁样啦。我觉得系会俾咗呢个艺术品一种生命啦。跟住落嚟咧，佢再去描述白肉苦瓜嘅质感。尽管大家都会见过啲照片啊，或者系甚至见过真正的白肉苦瓜，但是它的文字就是说它怎样好像一只丰收之后吸尽了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原理啊，含然而饱，那触觉不断向外膨胀，充实每一粒落白的葡萄，落就是这个奶落啊，雨落的落，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我们联想到一只新鲜的苦瓜的确是饱满，然后充满那种大自然的养分在里面。但是呢，他下一段呢马上就是转到历史的层面，就是说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鱼图，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石大似记忆母亲。他讲的呢就是打开这个政治历史的地图，我们就会看到白肉苦瓜辗转转转这样，由一个大陆去到另一边的岛上这样，甚至乎经历过皮靴啊、马蹄啊、战车啊等等。这段的历史呢，刚才都讲过了，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有些争议的，就是说究竟将当年北京故宫的文物转到去台湾是一件什么事呢？这样前那排大家讨论这个香港究竟起不起这个故宫博物馆的问题，都有一些新闻报道啊，或者是访问啊，就是访问到曾经有护送这些文物过台湾的人啊，那个是他的后人来的。咁佢后人都讲翻，以前佢嘅爸爸咧系被人认为系一个偷运国宝嘅卖国贼嚟噶吓，即系你将北京嘅嘢搬到去台湾咁样。咁但系后来咧，亦都有人事过境迁之后咧，再谂翻就系话，诶、哎，可能当年如果咧唔系有人将部分嘅呢啲文物珍品运咗去台湾嘅话咧，经历即系一啲中国嘅政治动荡嘅时候咧，呢啲文物可能会被好唔理性咁样摧毁咗嘅。咁反而咧又成为咗保存文物嘅英雄。咁呢啲好吊诡的历史的判断啦，就是一时之间我想都讲不清。但是在诗歌里面呢，他就是觉得这只白肉苦瓜胜在了历史，然后呢就好像母亲那样将这个孩子呢转到去另一个地方。最后呢第三段呢就讲到一个奇迹，就是说现在就隔着这个玻璃看到奇迹。那这个奇迹是什么奇迹呢？他这里没有直接讲的，你可以看成是一种造化的神奇，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来到这个玻璃箱里面的呢？其实什么的历史因缘你才会来到呢？另外呢，也都是看到当然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人工的奇迹。他这里就想象了，就说现在你是一只永远不会腐烂的鲜果，因为它是一个白肉造成的艺术品。然后他再联想一下，就是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碗。我们经常讲脱胎换骨这个成语，就是说其实那块白肉没有一只苦瓜在里面，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人将它打磨，慢慢将它形成，好像就是将它带来这个世界的生命。所以那个换胎的那首，我觉得也是写得很好。千面万来巧将你引导，即是很多的眼神，很多的考虑这样，才将你引导到来这个世界。就将雕刻这件事好像接收一个新的生命带它来这个世界。他也都就这个苦瓜提出好像一种的祷告这样，就说希望苦瓜是被永恒引导，最后成果而今，苦 尽甘来咁嘅意思啦。咁而呢个白玉苦瓜就当然佢由一嚿石头就变成一个艺术品，咁好似有一种成果吓，收成正果咁嘅意味啦。咁但系咧，我谂佢当时背后亦都会有一个心思喺度，即系七十年代中嘅时候咧，都仲系谂紧两岸嘅关系会唔会统一嘅一日啦，或者系最后苦尽甘来，成果而甘咁样。 嗯，咁今晚咧就同大家介绍咗余光中嘅诗作《白玉苦瓜》同埋佢嘅散文《听听那冷雨》。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咧，都绝对鼓励大家咧去揾翻嚟细读嘅。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同样时间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